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赵峰桥到双元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算是鼓足了这个今天最后一口气儿啊，喊一嗓子。 周一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哎，今天太忙碌了，而且还没有完全从那个假期的心情当中解脱出来。 对，其实应该是这些的。Hello， 下班了吗？ 此时此刻大家心情跟我们都差不多。 对对对啊，我们其实是更好的，是希望说今天一路上咱们这好歌放起来，大家的心情呢也这个一路狂飙啊。当然不是说你的车速，因为有可能在晚高峰也会碰到堵车的情况，请各位呢保持好心情。 那就让我们荡起双桨吧。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确定还要双桨吗？ 还是稳驾慢行吗？ 我们首先送上今天的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是很久都没有听到的一首了。 来自达达。 真的，达达的那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是这支乐队的巅峰之作，黄金时代那张专辑当中呢出了很多的好歌，而今天我们选的是很不经意的一首歌， 就叫做不经意间。有没有不经意间打动到你呢？ 关键是这个点儿哈，特别适合听这首歌回家路上。 我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我在走走停停中 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Hello， 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刚才是不经意间来自达达乐队哈， 也许会在不经意间就感受到这个周一下班的时候的氛围， 不经意间看到你现在此时正在路上的场景。赶紧互动一下，你在哪儿听我们节目呢？ 联络我们，你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 我要找到你。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 以前有很多的那种经典流行鸡汤，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什么几百次的回眸才来换什么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之类的， 一眼万年。 实际上茫茫人海想找到一个人那真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啊。寻人启事可是找不到， 也许现在就是通过一通微信或者电话，你的电话就能找到了。 但是你要找到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呢，真的是哎，得投缘啊。 你找到了吗？ 是不是投扁不行啊？也得有缘分。 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怎么来理解这个缘分呢？其实就是与植物茂密的生长来说，就是阳光空气和水恰到好处啊。 哎呦，哎， 与人相遇来说呢，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是的，所以这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今天在周一的时候有没有找到和自己志同相合的那个人， 看一下身边的人是不是如此哈。尤其是正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哎，一看副驾驶，哎，我想起了胡溜溜的空空如也，这感觉不好，对不对？ 或者说另外一种找到的方式就是摇下车窗，哎，感觉旁边那辆车也在听着 FM97.4。 对啊，还有这个祖孙啊几代一起在听节目的啊，还有这个比如在机场二高速回家路上听节目的啊，临沧路上啊，在家休息的呀，各种各样的状态都可以在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对，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嗯，我们有好的内容推荐给你们。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好的，回到我们的娱乐综合排，进入到十一月之后呢，院线一改十月份的沉闷，突然精彩了起来。其实每周呢都有精彩的大片来上映了。 对，那么在本周五呢，大家非常期待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叫做《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即将会上映了。 第一部好像是2012年上映，当时就很受好评。 豆瓣评分还挺高的。 对，讲的是破坏王厌倦了一直在游戏世界里做反派，于是闯入其他游戏世界，开启的精彩的冒险。 对，总之这种情节会让很多人就走入到那个怀旧街机的那种游戏，穿透次元壁的那种感觉当中嘛。 对，会有些情怀分嘛。而这一部呢，可能会延续游戏世界的设定，会来到神奇的互联网世界。 在中文版的海报当中还出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QQ 天猫 啊，这些图标啊。对，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形象啊，很多人想到他可能马上就是嘴角不由自主上扬。 对， 那就是憨豆先生。 对，憨豆先生呢也是英国经久不衰的喜剧形象了嘛。 对， 所以在这周五的时候呢，由憨豆先生主演的喜剧片叫做憨豆特工三即将会在中国上映了。 对，好的，爱金斯先生，他其实这一次的新的冒险呢，是由一个黑客的攻击拉开的帷幕，所有在职的这个特工都被暴露身份，所以说呢，憨豆先生成为了最后的这个救命稻草。 对， 你知道当时那个系列的第一集就是憨豆特工上映是15年前 哦， 对，很久以前了，15年前。 第二集是在2011年吧？ 对。 但是有人评价说，这所谓就是慢工出细活嘛。 对，如果一直这么慢，下一次再看到的时候，估计他就变成憨豆老先生了。就会想到他那个经典台词啊， 再加一个头衔。 经典台词是，我告诉你，英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嘣。你讲的是那个 Anybody else 还有谁？现在想起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憨豆特工啊，当时的一个非常受好评的片尾曲。演唱者是英国的坏小子 Robbie Williams。 A man for all seasons. Eye on the shadows, protecting his fellows from sun up to the moon on his back. Send the villains to Hades, a hit with the ladies, a stallion in the sack. You can't get your laugh back when right follows left, Jack. The more you see, the less you know. When others would leak it, his service is secret. Please God, when it's your time to go. Queen and country safe and sound, with villains 6 feet underground, and no one knows, cause no one's found any trace of a man for all seasons. Loves him and leaves him alone, so alone. And you and I wouldn't have a clue who's doing what, why, when and who. Up the creek with no canoe, watch out for the man for all seasons. Loves him and leaves him alone, so alone. But Sanford, oh, from the House of Lords, saving Norfolk brides, commoners and landed gentry. His word is bond, whether brunette or blind. Baby, it's so elementary. For the men living here, stop your lap with one stare. See the film, you'll know how it goes. But this ain't no fiction. Just check the nation, quid pro quo. A pro's pro. And you and I wouldn't have a clue who's doing 王牌推荐。 好了，我们说完了憨豆先生，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些，现在呢也是受关注的一些电视剧啊。景甜和陈柏霖主演的一个电视剧叫《火王之破晓之战》，这是26号在湖南卫视要上演了。 这部剧也是一部玄幻之作，但是好像这些年看来，这个玄幻剧的好感度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对，太多了。 所以宣传上叫做软科幻。它讲述其实是一个宇宙间一个遥远的星域被毁灭了，然后男女主角要拯救星域，重建家园的故事。要睡了吗？人家提到软科幻了， 听着就没有什么兴趣的样子。反正这个剧集是改编自1990年的一部热销的漫画，哎，是同名的游戏，所以也是一部 IP 剧。但是我还没有看啊，反正我一般对这种剧的期待值就不会很高。 对，那作为这个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接下来这个消息要打起精神了。 这个就还不错啊。这个舞台演出方面，百老汇音乐剧《音乐之声》的中文版本周五就要在二七剧场来上演了。 因为《音乐之声》可以说是很多中国观众对于音乐剧的启蒙之作了，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 真的是这样。 我记得有人评价就是说，看这部剧的时候，它会有三个时间节点的感动之处。 哪三个？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看到四分之一的时候想要拥抱自己的孩子，看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想拥抱自己的妻子，你全看完的时候就想拥抱，你看着谁拥抱谁。 Okay. 如果是一个人去看的话就怎么样，蹲下来抱抱自己。 全场总是会有其他观众的嘛，是吧？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这个旋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经典了， 叫 Remy。 对，可能听到这儿还有人说什么 When you sing, 听副歌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kay, I'll make it easier for you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 a drop of golden sun Mi,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i,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王牌推荐。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没错，你锁定的就是音乐频道。 我们也一直在放音乐，没有放评书。 刚才有人说发来信说，哎，我调错频道了，可能调到教育之声之类的。 没有，经典的旋律《音乐之声》的那个中文版要上映了，所以放了一首《音乐之声》里面的插曲，大家很熟悉的歌嘛， 叫 Remy。 She said it's for her lover who was 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She said it's for her lover who was far, far away. Around her neck, she wore a yellow ribbon. She wore it in the winter and the merry must of May. And when 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核心创作的歌词作品《我们爱北京》，由中国儿童艺术团的小演员朗诵。 北京，春天的花儿美丽；北京，夏日的知了蝉音；北京，秋天的落叶风景；北京，冬季的雪花亮晶晶。我们爱北京，就要爱护它的一点一滴。再见白色垃圾，再见雾霾天气，举手之劳就让我们从小事情做起，这才是我爱的北京。 再来关注一曲融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于一体的琵琶独奏《楚汉之争》，昨天在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响起。著名琵琶演奏家吴玉霞来到这里，为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举办民乐大课堂。面对数百名小学生，吴玉霞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民乐学习的艰辛，向学生们介绍民乐知识和琵琶知识，讲述了学习琵琶的秘诀，受到小朋友和家长们的欢迎。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朝阳门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导致后车拥堵，队尾排过了建国门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雪花的终点，盖过来不及褪去叶黄的深秋。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手心捧着一杯温水，川流进胃里的满足。 你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 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飘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 过一首歌，我觉得最直观给到的感受就是好听，这也是我觉得最最让我们开心的一件事。 对，包括一首歌曲给你带来的一个情景的代入，比如说刚才这首田震的感觉就让人回到家了。 哎，但是你知道我对这首歌的感觉是好像总会想到中国足球，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当时看一个电视节目里配的这个这首歌，然后会有一些悲壮的感觉哈。每首歌都会承载着一些记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哦，我们的跟动力合唱，我们的这个动力火车的九七次专列呢，稍后还要继续来发车哈。 是的，在发车之前呢，我们先来把舞台交给郑钧，刘星。 我想知道刘星能飞多久，他的美丽是否值得去寻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身后，幸福了我很久， 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最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还记得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有位朋友在路上因为不小心追尾啊， 对对对， 然后但是同时又接到我们的电话的白给100块， 然后我们就现场给他发了两张这个动力火车现场的门票， 真的是抢先发出两张非常珍贵，因为现在呢，算是一票难求了， 所以我们要出一个音效嘛，嘟嘟， 今天的动力火车970套专列要开始发车喽 ，Ladies and gentlemen。 动力火车974专列即将发车，跟动力合唱，动力火车20年巡回演唱会，抵达时间2018年11月24号晚上7点半，抵达地点工人体育馆，无数经典歌曲邀你来合唱。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欢迎大家搭乘动力火车974专列，11月24号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等你抵达，我们一起合唱。第四站，2001年，让我们一起去忠孝东路走九遍。 这里是974动力专线，我是艾科。上车的旅客请注意，前方到站忠孝东路。 那你了解他最著名的一首歌是哪首？ 忠孝东路走九遍吧。从上高中的时候吧。 会唱吗？来两句。 忠孝东路走九遍，耶！ 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首歌曲，更是成为了一个标签，对很多文艺青年来说，就好像赵雷《成都》里的玉林路。 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陈绮贞的九份咖啡店。 这样的午夜，我坐在九份的咖啡店。 据说这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一个歌迷的一封信。 有一个名气之后，就有人写信给我们说，他们以前他跟他的女朋友常常在忠孝东路逛街，因为忠孝东路是大家常去的地方。 对。 那后来他们分手之后，他常常跑去那边去怀念这些事情。然后后来这首歌变成一首歌的时候，是邀请郭子老师跟吴玉康老师写词。然后郭子写曲，把这首歌稍微改一下，那个故事稍微改一下，就变成忠孝东路走九遍。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那边走来走去，就是为了是不是能看到我的前女友，还是说能怎么样？ 未曾知，这漫长的岁月当中，有多少人将忠孝东路走过了很多遍，却可知万千人的青春中，都有了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一首歌，一条路，一个故事，一份青春，那份情感当中的生动，在这首歌里承载了我们的记忆。974动力火车专线即将到站，在仅剩一站的记忆当中，希望有你们的声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动力火车，那么你呢？欢迎大家发送声音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在此呢，你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唱什么唱什么，我在下一站等你。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而

怎么说挺 drama 的哈，这是一个流行词，因为有一个上海的一个什么嘉年华 DWP 对，然后请了一个欧美大牌的说唱歌手， 就是非常非常著名而且大家非常喜欢的 Nicki Minaj， 是 Malajis 好吧，其实大家都熟悉他嘛，所以就是也会开玩笑叫他麻辣鸡。其实他好像还没有来过中国， 对， 这一次人家很敬业，来了上海呢，没倒时差，直接彩排准备的歌曲，但是演出当天到了8点多还没有开始演，最后经纪人上台又说不演了， 怎么回事？但是所有人都是说可以全额退票，非常抱歉，然后就走了。 对， 一开始主持人就发动全场的朋友就说高呼 Nicki Nicki 的名字，然后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感动他，让他登台， 没什么用。 结果后来那主持人就说没办法，只好宣布说他的声带发炎了，没有办法唱了。 其实也不是真的，因为就是好像就是因为拒绝登台，就是觉得主办方之前说嘉年华8000多粉丝，结果现场就1000多人，然后呢他又觉得包括酒店的环境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舞台又很不满意啊。 对，再怎么说人家也是欧美的一线明星的地位嘛，对这些东西可能会有一些高标准的要求。 对，反正据说呢这个演出的现场有的粉丝说舞台的规格连什么我们学校的开学典礼的规格都没有啊 是这样的吗？ 对，所以 Nicki 的粉丝认为说问题在主办方 哦，所以这一次没有沟通好的话 Nicki Minaj 没有上台，让很多粉丝都已经觉得很失望了。 对啊，你说坐了10几个小时飞机到了，妆也化了，服装都换好了，最后没演。但是其实也有人认为说既然签了合约就应该是登台表演，哪怕底下一个人都没有你都应该上去唱。 对， 对， 对， 这是作为一个歌手的敬业的态度嘛。 对此事你怎么看呢？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但是大家别忘了回复跟动力合唱加手机号，这样的话可以参与稍后的白给100块哦。 联络我们，找到白 J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全球首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比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好了，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吧，各位下班快乐。 我是艾科， 我是白姐啊，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好歌，稍后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白给一百块。 联络我们，你找到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杰。 嗯，然后你可以回复跟动力合唱加手机号到白姐 FM， 看看稍后电话是不是会打给你。嗯， 真的记不得假不得，这次真有些不同。我想要说，享受一切，如果我在意，你是我唯一，让我们 try。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daylight, you make me wanna shout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young blue fade kite.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young blue fade kite. 不管不知我所需要的季节，再说一次别担心难 现在呢，这个连线的环节，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现在就要开始了。 对，今天呢，现金已经累计到了900块钱了。 哦，到900了吗？ 对，所以明天要是发不出去的话，又1000了，感觉翻番了。 为什么这么开心？ 钱就是这么挥之不去的。 没有，是会花完的。接下来一个又得吃泡面。哎， 门口的土还是整理一下吧，今天。 但是为了大家，我们也心甘情愿啊，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因为毕竟在他答题之前我们都无法判断。 对， 有可能会拿走一半，有可能全部，也有可能依然会继续累积。来看看第一位朋友。嗨 Hello Hi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赵。 姓赵，我看微信名字是叫酸果是吗？ 酸果 是的。 嗯，我们要匹配一下。 哎，你收音机关一下好不好？ 收音机已经关了。 好，希望你能够努力加油，赢取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好不好？嗯， 好的，好的。 现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在开车呢，还是就是只是戴着耳机听 啊？ 开车的。 那有没有停靠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老公开车，我坐车。 好，没问题，准备了啊。你觉得我们最近的题难吗？说实话。 难，我都答不出来。 你这个让人怎么回答？ 好，今天那我们今天问点简单的。 第一题就很简单， 文学题， 来。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会在2018年的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嘻哈游记》，演绎全新的西游故事。那么，请问《西游记》的作者是施耐庵吗？ 是吗？三二一，回答。 是。 老公在旁边开车呢， 不是，也没有人提醒他吗？西游记的作者是施耐庵吗？你回答是。 吴承恩去哪儿了？ 对呀、啊、 吴承恩，不好意思。 你还别说， 自己都笑了， 小学四大名著真的容易混淆。那个时候四大名著的概念就是混淆。 对、现在吴承恩在那边呼安妈呀。那我怎么办？我是谁？ 我是谁？我在哪？ 不要不要 讲。我做了什么？ 咱们这个还是言归正传啊！再一次帮大家来重新记忆一下，《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啊，不是施耐庵啊。 很抱歉，但是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也是很开心的。稍后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三果可能是觉得这么一听，猛地一听《西游记》，然后就懵了，你知道吗？ 对。觉得说没有，我觉得很多听众都会觉得我们有个老套路，第一道题都是是。 对，你是这么想的吗？ 不是，我只是那个突然间懵了。 没关系啊，就是答题本来就是一个最开心的过程，所以无论输赢，今天都有小红包送给你，谢谢参与， 拜拜， 谢谢， 拜拜，宋果，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第二位朋友没有接电话。 那我们看来要再选一位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每一次其实大家在发来手机号的时候，都不要想说，哎，今天一定不会打给我，谁知道，对不对？ 那我们要点一下刚才那位没有接通电话的朋友的名字吗？ 按照我们的惯例，必须得点一下他的名儿。 青。 亲还是青？ 青， 你在哪里？ 刚才他还发了信息来说，哎，刚才你们这首歌很好听，叫什么名字？下一秒不接电话， 找不着人了。那没事，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好不好？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白杰 FM。 对， 它这个不单单是个互动的平台。 对，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历史消息，听一下被窝 FM。 哎，这个是深夜吓人，不是深夜 吓人 治愈啊？ 对，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请你们加入到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艺小分队经常组织。 对，这周六的时候咱们就一起去了蝎子乐队的现场。大家 谁跟你咋的？我可没去 啊！你没去，我去了， 感觉怎么样？ 炸燃！然后所有这个演唱会开场之前，大家都在猜说，等会儿该怎么开场呢？然后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说，等一下，这个幕布肯定会缓缓升起来。 据说现场开场的时候还放了很多的大 台调 ，ACDC 他们的歌， 对，还有致敬了很多经典。 OK， 听上去很棒。好吧，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各种，包括马上这个星期要开始跟动力合唱，我们要去看动力火车的演唱会了。 对的， 关注我们的娱乐座王牌，然后呢回复跟动力合唱可以收到一张火车票。 记得要加手机号码才可以啊。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位朋友已经这个马上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连线过程了啊。 嗨 ，Hello， 嗨， 是我吗？ 是你。 好开心。 对，因为前面一位朋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也可能是我们电话没有记清楚，还是怎么样。反正没有。 对，我是刚刚关注了你们的公众号，就相隔了一分钟。 那是听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久了吧？ 对，比较久。其实我认识白杰应该是从 2006年就认识他了。 就感觉我们在聊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认识白洁，哎，我认识白洁很早了，哎， 人是在跟我聊你， 我跟你说，我认识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 我是听着他的节目长大的。 OK， 行了，咱们赶紧答题了。今天的这位朋友是刚刚关注我们的一位朋友， 那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嗯， 哦，知道，听过了。 嗯 ，OK， 那就准备开始答题了， 加油。 我们该怎么称呼你？ 叫我木木好了。 木木好，加油，木木，希望你成功。 嗯，好的。嗯， 来，请听题。第一题，地理题，请问美国最长的河流是密西西比河吗？是吗？ 是是。 答对了。好了，接下来第二题，电影题，请回答。 请问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徐峥扮演的角色是叫程勇吗？ 三二一，回答。 好像是吧。 到底是不是？ 是。 你答对了。 竟然还能记住其中的名字。 接下来第三题，如果第三题再答对的话，我们就要又送一半钱出去了。 别急吧。 好， 问音乐题。 音乐题好。有一首歌的歌词，所谓的幸福快乐不止一种，美丽的春夏秋冬，落叶是我的。请问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范玮琪吗？三， 没听过。 一，回答。 蒙一个吧。 蒙一个是吧？两两 差一点儿， 你听他那边的音效比我们这儿还激烈，你知道吗？ 就是抓狂的声音， 怎么可以这样？ 对，然后我听到我们这边的音效了吗？出现啪的一声，是我自己击掌的声音。行，这得嘞。 这首歌其实不是范玮琪唱的，是张韶涵唱的。 所以 sorry。 哎呀，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女生在答题的时候，就是不会的时候就仅凭自己的第六感，第六感往往是错的，就第六感来临的时候，你要答相反的方式才对。 对，所以要信任，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你身边的那个人。OK， 谢谢你的参与，木木，再见， 拜拜， 谢谢，拜 拜，很可爱的女生。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接下来进入了我们的音乐题， 对，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 而且这个挑战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与。 是的，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连的杰， 是，然后准备好对话框就可以了。 对，站在我们的这个答题的这个边缘，准备好你的手机还有网速。 好，网速其实不重要，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位幸运奖，是从中这个随机来挑选的。 对的。 好， 三二一， 就问歌名怎么样？ 好， 来听听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刚才就18秒的前奏， 好难好难好难，但是我只能略做一点点提示，家里面在青春的时候肯定都收藏过他的海报。 对，这算什么？这什么提示？然后我还思考了3秒就啊，这个还好。然后我们刚才那个答案那个歌名4个字，然后呢大家可能都 家里面都从小到大都可能会有， 哦、 有可能会有。 哦、对，哎、嗯，不用再提示了，大家没答出来的照样没答出来。 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今天的正确答案只有四个字，不是流浪地图， 是来自孙燕姿的爱情证书，你答对了吗？ 寂寞当然有一点，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控制，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们为爱还在睡，却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不孤独，我们为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飞越黑夜和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

美国饶舌歌手妮奇米娜近日飞到中国参加18号晚间的活动，因为她是第一次在中国开唱，许多粉丝也是不顾路途遥远特地赶到当地，谁料进了场之后却被通知妮奇米娜取消演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南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玉泉营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大山子和北高各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三元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嘴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音乐素描。 就好像疲惫了一天的城市，此时此刻呢，终于可以得片刻停歇。而我们音乐呢，也进入到相对安静的时光啊、因为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打卡图文字， 欢迎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啦。 对，今天的文字其实也值得玩味啊，大家可以收到图片，回复打卡两个字，然后可以把它发到朋友圈。文字呢是来自于弗吉尼亚·沃尔夫，文字是这么写的。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今天为图片和文字所配的歌曲是一首老歌，尽管是一首老歌了，但是呢，其中的一些感悟，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冷暖自知啊、 每个人的听感不一样、 真的是。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我的所有。 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望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我们希望某一天你和我们的这首歌相逢啊，或者说你听到了这首歌，同时又回复打卡的时候，收到的那个图片和文字刚好是你的心情感悟，然后你会把它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广而告之一番，然后告诉大家说，娱乐最王牌每天在这个时间段会给大家灌一碗鸡汤。 我不能简单的说是鸡汤啊。有可能是鱼汤啊，肉汤，就是我们是想这个文字是有营养的嘛？对， 这个文字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出自某一本名著当中的选段。 对，不单单是就是一个鸡汤文什么的哈。好，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主播私房歌还是从你来开始吧。 好的，今天开始 PK。是吧 ？PK 第一局， 上周我输了， 所以这周还是希望大家能给我打一个高分。 对啊，上周因为输了，所以让我 唱了一首歌， 对，唱了一首张学友的歌， 还挺好的。当时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恰好在路上听到你的声音，说：“哎，白洁唱歌，没想到是这个风格。 ”还有后面的文字吗？ 不 都被你隐去了。OK， 好，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呢，是来自谭维维版本的《一如年少模样》。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出现在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其中的主题是穿越，他就想说遇见2006年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在超女的舞台上， 就看看那个时候的自己的样子。 一如年少模样，来自谭维维。 昨日担当，昨日敢想，昨日转眼就 别忘了给我们打分，1到10分，这首歌你给几分？ 长秋是周断情烈，途上不愿忘，薄情于痴贪小欲望，世尽冷眼眉牵肠，难以疏挡难在的是难是求而不得。来他乡寄故乡，捆绑两三世写云上早春一去又如常，刻骨雨雪失落雨风长，情意在夜雨下，故事一些年岁难长，最是此刻不忘。 意料之外哦。我觉得首先我对于这种拼接的这种类型的歌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点啊，包括他回望了当年自己在这个超女的舞台上的样子，但是毕竟是现场的这种 live 的感觉，如果作为我们比如说拿来在自己的车厢里去听的话呢，多少会有一些跳脱的感觉。 可能每一个人在听一首歌曲的时候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你身在的这个处境。比如说现在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在这个周末刚好我正在为这个久未谋面的朋友，就觉得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现在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刻要和他说回头再见了。觉得每一次的分别吧，要和自己好好说再见，和自己的朋友好好说再见。 回头还见呢，着什么急？李倩，你说汗毛竖一地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觉得可能是听到2006年的那一版想唱就唱， 你回望了当年自己。这首歌艾科的得分现在平均下来是8分， 哎你啊， 算是高分了。 谢谢你别给我少说2分。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呢是一个蓝调口味的 Times Make Two。这首歌呢先来听歌再来介绍这位歌手。 你给几分吧，1到10分。 Make some more than friends. Time makes true love more than just pretend. Makes you count the nights and the moments we're apart.Time will heal your troubles when you've got the blues. Heal a burning heartache, put you right back in the groove. But time will take its toll on you. If you don't play it smart, because timeMakes two, it takes two to heal a broken heart. Robert Cray 这首歌曲叫做 Times Makes Two，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加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吧。这是来自我一个朋友的推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位歌手的生平简历，他没有受过很系统的布鲁斯的专门培训，但是他自己凭借自己的音乐天赋，包括那几张老唱片，然后练就了如此一般的他。 这首歌最后的得分是7分。就是当然我觉得跟大家听这首歌状态有关系， 是可能刚才还没有从那个穿越的情境当中跳出来， 还在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呢，有些人朋友，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比方说有朋友就说，如果人生选择穿越的话，会回到某一年，因为那一年在高中嘛，然后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哎，你可能欣赏了很多年的那个人，他也许是个优秀的人，但是呢过了那么多年的12年以后，他已经变成了一个200斤的胖子，所以你有什么能念念不忘的呢？哎，这个角度我是很欣赏的。 是的，就是不至于说那么伤感嘛。 对，其实你要想要去从一段感情抽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 你想的稍微不好一点， 你忘了这个事儿，忘了这个人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一个客观的第三人称的方式去看待这段感情。那是电影记忆大师当中提供的一个段落。好了，接下来要到我推荐音乐的时间了，对不对啊？时间不多了，先来推荐第一首来自于 FINE 乐团的这首《你真的会来吗》啊。偶尔会在这个自己也会听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听到的歌，我觉得这首很适合入夜时分回家路上。 加油霓虹，落寞的人在走， 你给几分？1到10分。 或许能跌入失怀中，感受着不同，谁又能比谁能得到更多？我搞不懂，男女之间太多顾虑啰嗦， 相拥，我做的一切都得痛。他不同，或许某天早上我抬起头，夜色渐浓，和他相拥。我不再做梦，也不再放空，只想牵着他的手，和他一起去海边。 今天是我们这一周的主播私房歌对抗啊，我说 PK 的第一轮啊。在今天的打分呢，前面艾克一首是8分，一首是7分。 Round 1 我播放的第一首歌现在目前的分数是8分。 嗯，出乎意料的高。 什么叫出乎意料？这歌不好听吗？ 还可以啦，就是我觉得你选择范乐团的歌曲，今天这首歌曲出乎意料的没有那么的悲伤， 就还是比较中性的，就是摇摆的，也说不上是什么情绪，好像有点孤独，但是呢好像又还有挺有希望的，但是中间又透着一些怨言。 对， 你在哪儿？但是你真的会来吗？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范乐团，他们其中的很多作品都还值得去推敲一下，比如说在夜深人静孤独的时候可以听一首没有人不比我快乐。 好，最后30秒钟的时间给你们打分这首歌。 我不在牵着他的手，和他一起去海边看风，放下所谓自由的朦胧。我会忘记的那是假的痛，寻找真正的拥有，最害怕是太过于念旧，怀念去的你成了所有。可是你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OK， 最后一首歌，换一个风格，来一首轻松的。其实这更像是在早间节目应该播放的歌，但是我觉得他歌里面一直唱到说"昨日已去，我们等待明天啊 ，tomorrow" 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下班路上听，或者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也不错。 对， 这首歌叫做 "Don't Stop"， 我很喜欢的一首英文歌。忘了给这首歌打个分，1到10分，你给几分呢？ 是的， 这首歌来自于 Fleetwood Mac 乐队。